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金日成奖获奖人、候补院士、教授、博士、国民经济大学研究师徐再英同志逝世一事，4月2号向死者的灵前送花圈深表哀悼。